旅德同胞协理会和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海外本部欧洲地区本部4月28号分别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不法无法强行部署萨德。